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儿，旅行五件道。 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9月30号这天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眼瞅着11黄金周就要来了，很多的朋友呢早已经规划了自己的假期，但是我相信还有很多收音机前的朋友呢，10月1号到7号这七天不知道怎么去安排。今天的嘉宾要跟大家推荐这个非常非常综合的地方，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今天我们邀请到的特别大来宾是我们的好朋友超级旅行达人栾小希，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栾小希。 栾小希呢去过世界很多的地方，而且他是一个 KOL 的身份，有这样一些条件和比如说媒体的邀请啊，或者自己想去玩哈。当然我今天看到这个项目单当中包含的很多不同的区域，而且呢有些是我们不是常说的，有些是比较常说的。首先我看到的是离咱们比较近的哈， 嗯， 如果各位是有草原情节的话， 对对对， 丰宁坝上我是没去过，但是来过的嘉宾说过的很多。小希这次推荐的丰宁坝上大概的主要的推荐点是什么呢？丰宁坝上 是这样的，其实我相信很多住在北京的朋友肯定都会有去过草原嘛，大家对草原肯定有一个这种印象，印象就在于说我夏天要去避暑， 对， 但是秋天的草原其实也是非常棒的。 哦，秋天的草原比如说我没去过的话，我第一个印象是温度会不会比较冷呢？ 对，它其实温度会比较冷，对，温度会比较凉一些，所以也是推荐大家去到那边以后后呢一定要记着可以带上一个薄羽绒。薄羽绒呢就是比较的暖和。 对， 再一个就是呢我们肯定要开车过去嘛， 开车 自驾过去，这个地方呢距离北京大概3个多小时就能到， 不堵车的情况下。 对对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大家过去呢就相对来说它比较方便。再就是我为什么要推荐这儿呢，是因为这儿呢有一个这个熊库鲁帐篷酒店可以推荐给大家去。 是一个帐篷酒店。 对对对，它帐篷酒店就是夏天我们可能在外头玩，但实际上秋天也是非常方便的。我们现在想起帐篷酒店主要想到可能是非洲， 对， 但是实际上在北京周边 草原里头，那个 国家公园里头，我们也可以想到这样的，它就在丰宁坝上大滩镇这个地方，大家可以去搜一下。 哦， 对，包括它国庆期间呢其实也是可以延长开放嘛，原来都是9月底，然后基本上现在可以开到10月8号的样子。 不错不错不错， 对，有一些这个暖帐啊、电热毯啊，还有一些好玩的 UTV 项目。 帐篷酒店都有非常棒的一些服务项目哈。 对对对， 如果我们想比如说在非洲住在营地里，帐篷酒店是比较简单那种简陋那种的。 对 吧， 就是 听动物的声响啊， 非洲 对 可能就会更加的野一些。 对， 但是这边呢除了野以外它还有奢。 哦，奢华的 奢华，比如说你可以射箭，你可以采摘，可以贴秋膘，对，可以这样的形式，就是你吃的也很好，玩的也很好，再加上它其实对你的一个关爱呢，就是说你可以去玩 UTV， 包括它给你准备了电热毯。 什么叫 UTV？ 其实 UTV 就是在草原啊沙漠里专有的那种四轮的 自驾 车。 哦， 对对对， UTV， 对，就是非常的野，这种感觉是非常酷的。 帐篷酒店比如说我们就是咱们一家三口去的话也是可以住得开的吧，里面的空间。 对对对，它空间是非常大的，比如说现在都流行二胎嘛，两个孩子的话其实也是 OK 的。 那两个二胎，对啊， 对， 四孩都没有问题，就是一家四口，大人孩子， 对对对， 四个人都没问题， 对对对 对、嗯。其实我们会了解，就是比如说到了节假日的时候， 嗯， 当然交通是一个方面， 嗯， 还有就是那个来回的路费以及住宿的费用啊， 嗯，嗯 你觉得就是，其实不是你觉得，大家都应该有一个共识， 嗯， 比如说一些假期的时候呢，价格会比较贵，肯定是这样的哈， 嗯， 是不是有这样一些方式和方法，比如说老在路上的 KOL 都有自己一些秘籍， 嗯，这个是有 的，提早多少订？嗯比较合适，比如说订这个酒店的 这个其实酒店这家酒店本来就很火，所以建议大家尽量还是要一定要早订、 哦、 因为这家酒店也是就是火了很久了、哦、包括我自己也是去过嘛、哦、它的整体的配套设施非常棒、 哦、 对，所以说一定要建议大家早订， 提前、啊、 对提前订 几个月一个月两个月那种，比如说我九月想去七月八月六月就开始， 对对对，这个是要提前订的，对、 哦、 基本上你越早订肯定它的房型啊你都可以选到自己喜欢的， 对对，有些朋友呢没有提早订过酒店、嗯、肯定有大部分人这样现做，比如说签、 嗯、 一周之前订个酒店是吧， 对 对, 对, 对， 大多数是这样的哈、 嗯、 作为老在路上走的 KOL、 嗯、 你们如果是真的要自己去订酒店的话、 嗯、 基本得提前多少，比如机票啊酒店有没有一个大概的，比如说最综合的月份，比如说我九月份出行，五、 嗯、 月份就开始看，还是 这个是其实跟每个人的性格不太一样。你像我是属于比较拖的那种性格， 拖延 就突然可能想起来，哎，我们去哪，我们就开始看、 啊、 看看机票、 啊。 然后酒店的话，我基本上是最。最慢最慢的哈，最晚最晚，其实我还有订过今天住今天订的，其实像我这样非常不好，不建议大家学我。 对，一是价格比较贵，而且有可能订不到你喜欢的房型， 对订不到房型，第三个就是万一没有酒店了 再选别的酒店， 就只能住在路上了 就住在旁边哈， 对对对， 就我那天跟一个朋友聊天，那个朋友老去日本玩、 嗯、 然后他说往返机票，他说我早就订了1700块钱，我说什么时候一般提前半年订大概有这个价格， 差不多 对吧， 对， 所以大家如果这样去丰宁坝上草原玩的话，感受比如说你刚才说的开那四轮那个特别 比 ATV 对， 然后住帐篷类的酒店、嗯、秋膘啊，享受美食、嗯、感受草原秋后的漂亮， 可以还可以去采摘，还可以观星， 采摘是采什么东西、嗯、大概 采摘就是它当地的一些这个水果 啊，甜的那种，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哦， 比如说像沙棘 对沙棘汁、嗯，我们去西北吃的时候沙棘汁， 对对对，就是那个 甜甜酸 酸 的， 酸酸甜甜的那个， 对 对对。 刚说贴秋膘和那个看星星啊，先说吃、嗯、吃这块儿，丰、 嗯、 宁坝上的饮食，你觉得是淳朴一点还是比较横一点？ 嗯，它其实我觉得还是比较的融合当地的， 哦、 当地的一些 牛羊肉、 农家菜， 哦， 比如说它有这个烤羊排， 必须有 烤羊， 必须有， 因为大家去了以后肯定想说， 冲人来的， 还有我们吃，对，吃起来、 嗯。 再一个就是它还有火盆锅，火盆锅其实它就是热气腾腾的，哎。 嗯， 我们几个朋友围坐在边上吃一顿也是 聚人气啊。 对， 说看星星，我觉得、嗯、坝上草原的没有什么任何的光染，到了晚上的时候是星空非常的通透， 对对对对，星空非常的通透、 哦、 而且看起来的话就是你带着单反过去你是一定会可以出片的。 哎，猪头怎么了？哎呀，这个今天我想问问小西，其实我也没个单反，微单也没有，我就是有一个800万像素的手机、 哦、 啊，您都1200万了，我不是没更新吗？然后我就想问，如果用个800万的手机对着天空拍的话，能不能拍下来，能不能入画，看到点点的星光？ 这个就是看到的相对来说可能 弱一点， 对， 少一点， 弱一些，对。 提醒大家、 嗯、 如果真的有机会到丰宁坝上这个有特别天然优势的地方、 嗯、 拍一个片儿的话，借一个租一个买一个都是有必要的， 对 吧？ 对 对 对, 对, 对， 相机什么的哈。 对对对对， 那你比如说建议几天呢？丰宁坝上这个地方，你的经验？ 丰宁坝上，我觉得大家去，既然开车3个小时都过去了嘛、 嗯嗯嗯， 所以我觉得尽量大家还是要住3天以上的。 3天？ 对，3天以上的。 那就是一个周末再请一个假期哈。 对， 中秋节可以去。 对，中秋节、国庆节 国庆 这种都是可以的、 嗯。很多朋友说，哎呀，国庆节呀，高速公路又免费， 嗯、 然后如果是1号走，肯定会堵车。我的建议是10月4号的5号那天走。然后呢7号晚上回来，我觉得还可以， 对吧？它可以错峰嘛。 对 对， 其实大家说你们老提倡错峰，在广播里是不是大家都一块错峰？其实还想，大部分的人还想提前去， 对 不 对？ 对 对对， 你想想吧，有些人说我10月4号有别的安排呢哈。所以提前错峰有利于各位出行和观赏美丽的风景啊！ 我觉得其实可以听完广播就去了， 对吧？ 因为是正好是9月30号嘛。 是的，听完你就可以开着车去选择一个酒店啊。其实作为国内有很多可以玩的地方，比如说在我国有一个澳门， 嗯， 澳门真的是这个地方还是挺综合的，又有西式的建筑，又有美食， 对， 又有很多主题的演出和展览， 嗯， 特别棒。澳门其实我觉得也不用占用太多的时间，大概 一周算很长了，对不对？ 一周算很长，可以玩澳门玩得非常深度， 是吧？ 对， 如果三四天是可以的， 三四天是可以的。 嗯， 对。 那比如说澳门的飞机票的订和那个，比如说酒店的订的话，你觉得有没有一些方便的方法，就是提前订也好，或者说住哪家酒店比较觉得好玩好？因为我现在出去玩有一个，就好像落一病，必须得先把酒店给弄踏实了。机票嘛，你想也改变不了太多哈。你酒店也可以去选择，就问很多身边的朋友。我微信里好多朋友圈的达人说，哎，我要去那个谁，我就比如说我就找到小西了，小西，我要去澳门，你看那个你推荐个酒店哪个地方比较好？你如果得到这样一个问题，你首先会想到哪家或者推荐哪个区域啊？你会怎么去 这个的？ 这个问题， 这个的话，我首先会问这朋友，就是 你问我， 比如说，哎，对，哎，对，哎，你说准装 啊， 就是你想去，就是澳门，就是什么地方？因为它分为老区和新区嘛。 哦、对， 老 区。 啊、一定要去老区是吗？老区其实我上次住那两家就非常不错。对， 说说名字没关系。 他这个一家是这个东望洋酒店， 东望洋， 位于这个炮台附近。 哦，炮台。 对， 方便。 东望洋炮台附近的这个非常方便，然后走就是他离大三巴其实 也挺近的， 也很近， 那挺好的， 对， 步行就可以解决。 对。 另外一家，是老城的。 对，另外一家也是老城的，另外一家，哎呀，这个名字我竟然， 反正第一家可以去感受。 对，但是也是推荐大家可以选择这个位于这个芙蓉新街呀、大三巴呀、包括这个关野街附近的酒店都可以考虑。 是的， 对， 价位提前订也不会很高哈。 对， 刚提到的一个新城和老城，新城区是不是也有很多选择住宿的方面？ 对，新城区也有不少，新城区蛋仔附近嘛，这 是的 地方， 对， 有很多。 其实澳门也很发达的一个城市，特区，特区有很多美食可以去尝，而且就是我们会觉得到了澳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不同于国内的一些感受，因为很多西式的建筑， 对， 还有美食文化节，这个澳门是不是举办好多年了？是不是美食文化节？ 这个的话，它其实今年是澳门美食年， 哦、 所以大家会发现， 每年不同主题， 对，周围的很多朋友去澳门一定要吃好，对，一定要说，哎，去吃一吃当地的小吃 啊， 去感受一下当地的这种文化呀，包括它的一些这种表演啊之类的。 是的，其实我身边有朋友去过澳门，小西是其中一位哈、其实还有很多朋友去玩啊，去娱乐业，去感受，然后去体会当地的美食。但是有一点，澳门很热。我有一个朋友七月底去的，就感觉要热透了那种感觉。是不是七八月如果真的，因为西班牙都是小孩放假的时候， 对， 没办法，只能这个时候去。那比如说避开七八月的话，澳门一年四季哪个月份都是可以的，是吗？ 对，其实都是可以的，但是我发现我是之前去是有五月份去过的，有九月份去过的，有七月份去过的，哎，我就会发现，我每次去都会遇到下雨，这个也是让我挺尴尬的地方。 多雨， 对，多雨 是一阵儿还是一天呢？ 它就是我之前去的时候，有些时候它是一阵儿，有的时候就真的是整整下了 一天， 对，所以拿着相机也确实不太方便拍照。但是下完雨后，它整个空气还比较湿润， 是 觉得 五月份、九月份和七月份都去过，哪个比较多雨你感觉？ 我觉得是五月份比较多。 五月份收入下滑的时候。 对。 但大家知道这个信息之后呢，尽量避开五月份去澳门哈。说到澳门的美食，咱们稍微提一提哈。蛋挞真的要尝尝当地朴实的蛋挞。 对，朴实蛋挞。 个儿比咱们那快餐店卖的大。 对， 是不是？ 它这个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实在 的。是的。刚刚出锅的吃过吗？ 吃过。 那个劲儿什么呀？给我们感觉形容一下。 就是它的、怎么说呢？它非常的这种甜，但是它又不腻那种感觉。 有鸡蛋的香味。 对。 面的芬芳。 对。 加在一起。 现在感觉这个大家没有吃午餐的朋友，感觉真的。 肯定的，因为我第一次吃蛋挞的时候就在那快餐店里，大家都知道嘛，很多的那个三个字的快餐店都在卖这东西。刚出锅的那个蛋挞还真的挺好吃，小孩也很爱吃。 对， 真的是一个蛋挞一个鸡蛋吗？真的是哈、就是那个， 它很实在，它其实就是说在这个食材的选择上也是就很精良的，所以说大家去吃的时候可以很放心的吃，包括哎如果想带的话也是可以打包带回来。 对，刚刚小西说澳门美食节今年主题是美食，那澳门可以吃到多少国家的美？除了当地的话，你是去感受过的，对不对？ 对， 稍微提提呗，就是比如说在哪个地方吃，老城、新城，还是 比如说你是可以在关野街上，实际上你就可以吃到很多很多了， 全部都可以 尝，比如说像葡萄牙呀，比如说像日料啊、韩餐呀、这些都是可以的。对， 澳门当地的特色小吃，都有，比如说叫上名的都有什么？ 蒸凤爪、 蒸凤爪 包 啊，猪扒包， 然后还有一些烧腊， 还有奶茶。 茶， 对对对， 对吧？ 嗯， 那个还有那个叫什么？ 还有就是肉脯，肉脯的话，推荐大家可以伴手礼都可以带回来。 是的，是的， 对， 就那个 杏仁饼， 对，杏仁饼， 对 啊，还有其实现在很多澳门味道嘛，什么各个商场里都有， 对对对对， 大家就可以看很多像奶茶呀，还有各种各种风格的甜品， 对对对， 菠萝包， 对 啊，猪扒包都很好吃。 嗯， 那那个如果正在减肥的朋友，可以适当的中午吃一吃，晚上就不要吃，确实热量很高，但是非常的好吃， 对， 甜，然后味道非常好吃的同时，颜色也很好看， 嗯， 而且不管是像香港、澳门呐，啊，都有那种非常漂亮的烧腊，就是那种打着灯光的那种熟食， 对对对， 所谓的， 对对对对， 只要是看到那个，基本我觉得就别捡了，就吃一顿就吃一顿吧，非常好吃， 对 对吧？ 放开吃一顿，回来再说吧， 是吧？澳门的离我们不远哈，那个歌大家都非常的熟悉，然后去澳门到北京也不很远，很近， 对 对吧？ 嗯， 很方便。没时差， 嗯， 对不对？ 没有时差， 所以说大家对不对，感受多国的文化的澳门特别行政区， 嗯， 很好玩哈。刚刚说了一个丰盈的坝上，一个澳门。其实我们今天看到的推荐名单当中，还有很多比如说国外的部分哈，像爱尔兰、卡塔尔的多哈，还有马来西亚哈。爱尔兰这个国家， 嗯， 其实我个人感觉爱尔兰是非常漂亮。而且它有很田园的部分，也有很欧洲的部分。 它其实它的这个别名叫翡翠绿岛，大家都要说翡翠绿岛爱尔兰。对， 哦， 首先是它的这个有这个三叶草的一个这个象征嘛。 哦， 对对对，它那个是绿色的。 是。 然后他们还有一个圣帕特里克节，这个节的话， 这个节目 全部都 是什么感觉的？ 这个节其实就是他们那个全部都是比如说穿的衣服、戴的帽子， 颜色 全部都是绿色的。 哎呀， 对， 大家说到绿色呀，我跟你们说说，不怕你们笑话啊，锦色和小西哈， 嗯， 我虽然五六十了快哈， 嗯， 这个区间就是五六十岁的中青年、中老年了哈， 嗯， 但是我对绿色情有独钟 啊， 我有绿色的帽子，绿色的 T 恤衫， 嗯， 军大衣， 啊， 都是绿色的。那一个节日，他们穿的绿是那种非常新鲜的绿，什么亮绿？ 对，非常亮，就是 草绿。 对对，草绿。 啊， 对，它不是那种就是复古啊，那种很深的那种，特别亮。 浅的亮的绿。 对对对对。 真的适合年轻人。 嗯。 而且这个节日名字叫什么来着？就刚才说。 圣帕特里克节。 圣帕特里克节。 对。 这个是发生在几月份？应该穿绿色，应该是 这个月份我有点记不太清了， 是春天还是夏天还是？ 好像是三四月的时候， 春夏之交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 想想在爱尔兰任何一个城市都可以感受到这个节日的气氛， 对对对对对， 全城皆绿。嗯， 其实的话，像这种节日的话，它其实算是一个国际性的节日。 国际性 虽然说它起源于爱尔兰，但是你会发现，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长城啊， 哦， 我们的广州的小蛮腰啊， 哦， 也会来庆祝它这个节日。 真的。 对对对， 那就是在广州也可以感受到一片绿色的， 嗯，比如说小蛮腰是一下子会亮灯， 哦， 对，可以看起来，然后包括长城它会点亮长城，你会看到，哎，就是有这么一团这个绿色，其实 绿色是生命的象征， 啊，对， 年轻的气息都扑面而来， 嗯， 而且爱尔兰很大的，其实也不小的地方啊， 嗯， 有很多的景点， 嗯， 那比如说我们初次去爱尔兰这个地方， 嗯， 小西你的经验，比如说有5天到7天的时间， 嗯嗯 嗯，行程当中必去的有几个点，我们像稍微拎一， 我觉得大家其实可以就是走这个大众的一些点，因为第一次去的话可能还是 要 去一些这个打卡的， 对对对， 比如说像圣三一学院， 三一 这样的地方， 哦，这个是高等学府， 对对对， 嗯， 高等学府， 嗯， 王尔德是毕业于那儿的， 对 对 对 对， 开放性的， 对对对对， 收费 这个是不收费， 不收费。 对，校园里面其实走一走，看一看，哎， 也是满眼绿色， 对， 满眼建筑物。 对，其实就是但绿色这个事儿啊，就是要看你去的时间， 月份， 对 冬天去就没有绿色，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啊， 嗯， 基本是春天、夏天， 对 啊， 春 夏的时候， 嗯， 圣三一要去， 对，圣三一，然后可以推荐大家去这个酒吧街， 酒吧街是在市区吗？ 对，它是在市区，在都柏林的市区的。 都柏林好有味道的城市，一说都柏林会想到很多的历史故事。 对对对， 酒吧街， 嗯， 它应该，你像咱们北京的酒吧街， 嗯， 好几个， 嗯， 你看三里屯算是一个， 嗯嗯， 后海算是一个， 嗯， 现在望京也有很多。 对对对对对， 那它那个是就是集中一条，比如说我们上了出租车，司机问他， 嗯， 我们去酒吧街，肯定会拉到一个同一个地方。 对对对，它就是酒吧街，但是它里头有这种就是可能来自很多很多国家的这些酒啊什么的， 哦， 大家都可以去尝一尝， 有静有闹的，有演绎的，有 推荐这个圣殿酒吧，大家去可以查一下。对对对， 让我琢磨琢磨， 嗯， 圣殿酒吧的装潢以及大概的节奏是什么样的。圣殿， 嗯， 肯定很富丽堂皇， 有吗？ 它其实也不是特别富丽堂皇，只是说它的这个门口的装饰还是比较的传统的。 它是一个静吧还是一个动吧？ 它其实是一个静吧。 啊，静吧， 对对对， 我个人比较喜欢静吧。 啊，是吗？ 去过的哈。 对， 其实当然爱尔兰是个很鲜活的国家，都柏林很鲜活的城市， 对， 又有它沉重的一面，又有它非常鲜活的一面哈。那比如到了都柏林这个地方，比如说就是。因为好多朋友要去一个国外的地方，带回个伴手礼给大家，比如到了澳门可以带一些肉脯啊，然后带一些什么果汁、果仁什么的，蛋挞。那就爱尔兰能带回来什么风梨、风铃、手工艺品？ 爱尔兰其实大家可以考虑带这个啤酒，带着吉尼斯的啤酒。大家也可以去这个吉尼斯博物馆看一下， 啤酒博物馆， 对，它是一家啤酒博物馆。去了那以后，你可以尝一尝自己打的一杯啤酒。打啤酒其实也是有讲究的， 对。 然后包括你可以带这个啤酒回来。另外就是当地还有一款这个新桥银器，大家可以试试看。 新桥银器， 对，它其实就是一种银饰，女生会比较喜欢，比如它有小项链啊，有这个对小手链啊、小戒指啊什么的，它推荐大家，还有钥匙扣， 是的， 大家可以试试。 周边的很多哈， 对对对。 说到啤酒博物馆，青岛也有一家，我去过， 是吧？ 哇，一进去，一个大的烟囱，然后他正在好像都在工作嘛，一股强烈的麦香扑鼻而来， 对 吧？ 对对对。 而且那个车间你也可以看到，操作线也可以看到，流水线你也看得到，盛装的啤酒有五种嘛，有原浆，有纯正，有黑啤，有各种的， 对对对对， 而且各个历史的酒瓶都摆了一墙一墙的， 对，那这个其实跟爱尔兰的这个也非常像了， 类似 对对对 类似，反正那边都是爱喝酒的朋友， 对， 也可以多聊几句哈。而且我觉得青岛啤酒节的那个就是啤酒博物馆，它外面那条街就整个的文化饮食一条街， 是是是， 就跟那个。青岛文化那个接得很近，我想必那边应该也是类似的一个铺陈， 对 吧？ 对对对， 类似这种的哈。我们今天上面呢说了几个地方，风宁的坝上，我国的澳门，美丽的爱尔兰， 对， 其实爱尔兰有很多就是住宿的推荐，下面稍微提一提，住在哪里比较合适，民宿也好，酒店也好，有没有那种就古堡类似的，爱尔兰应该也会 古堡类，其实它就是类似于一家田园的酒店， 有的哈， 对，田园酒店 到底在哪里，叫什么名字，什么风格，我们下面再来说。其实还会想到日本，还叫马来西亚，如果大家想去这边的话，也可以听听我们小溪下面的精彩的分享。各位正在收听的是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今天我们的特别的来宾是超级旅行达人蓝小溪，我们下面的要再听听他精彩的分享。

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大想。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 蓝小西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蓝小西。 是小西今天又来了我们节目当中，上半段呢推荐了有凤宁的坝上、我国的澳门，还有爱尔兰哈。说到爱尔兰 喷泉的一些装饰、所以大家去了以后，就你漫步在其中，你会感觉上说跟自然非常亲近。你可能觉得它不是一个庄园，它其实是一个这种自然生态的一个存在， 很奢华。 对对对， 其实是很自然又很奢华那种的哈、这个地方是在都柏林吗？还是在哪？ 这地方实际上是位于威克洛的， 威克洛 在这个都柏林，大概开车可能也要开上个4-5个小时吧。 是，其实爱尔兰有很多的城市可以去感受哈、不同的风格。那都柏林刚刚又说了一个叫做 威克洛。 威克洛的风格是什么样的？ 威克洛风格其实它类似于这种田园乡村， 很多人喜欢这种。 对对对，这种风格。然后包括它的这个，我记得当时我们自驾过去的时候，它那个路实际上是崎岖不平的，你就会觉得它颠倒是不是特别颠，只是说你可能上坡下坡上坡下坡、在你这个眼前呈现的是一派那种田园小镇的风格、它两边的这个树啊非常的茂密。对对对， 就是很多人喜欢自驾， 对， 自驾有人喜欢在海边，有的人喜欢在这个旷野当中，有人喜欢在田园的这样一个景的结构当中穿行哈。 对对对， 我觉得很适合拍照的一个地方。对吧？ 对， 而且住在庄园这样一个风格的酒店当中，很多人就是你现在好多人看后宫剧、宫廷戏，你想想那时候的贵族达官贵人们也是在这样庄园当中行使他们的权利， 对， 处理他们的日常。 嗯，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哈，比如说我那个时候老觉得爱尔兰的法庭应该是那种那个卷大波浪的头发的法官、然后呢比如站岗都穿苏格兰裙子的士兵、然后长袜那种感觉的、非常非常有当地风情的感受哈，当中行使他们的权利， 对， 处理他们的日常。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哈，比如说我那个时候老觉得爱尔兰的法庭应该是那种那个卷大波浪的头发的法官、然后呢比如站岗都穿苏格兰裙子的士兵、然后长袜那种感觉的、非常非常有当地风情的感受哈、 也挺多的。虽然说我们在那儿确实吃到了中餐，但是它这个当地的这种美食还是偏西式的， 也很快捷那种，还是需要等好长时间。比如说咱俩去 怎么样，所以你要一直要催他，这可能跟他们的这个性格是有关系。 入乡随俗啊，到爱尔兰的节奏就不像北京啊的某些城市或者中国的首都那样的啊。 对对对， 都柏林和北京的速度肯定不太一样。 对， 好不容易从一个节奏快的地方到了一个相对缓慢的地方，就别让自己再快。 对 对吧， 可以静下心来享受一下这样的城市风格。 爱尔兰的晚上，比如说这两个地方，都柏林应该是大家一想爱尔兰就想到都柏林。刚那个田园式的城市，这两个晚上的话，哪个比较好逛好玩一点？你觉得？ 好逛好玩，我觉得还是要数都柏林。 都柏林， 对，因为它毕竟还是一个城市嘛，它城市可能有一些酒吧元素啊，然后你可以去。就基本上都晚了10点多钟的时候，你还觉得跟下午一样，外头就是特别的亮。 贝加尔湖也是这样的，我大概是几月份去的？8月份去的， 是像一些商店啊都关门了，你真的会觉得就是生活在下午。 时差多吗？爱尔兰跟中国？ 爱尔兰时差是5个小时。 5个小时。 对。 早还是晚？ 晚5个小时。 大家可以安排自己的行程哈、 对， 好多朋友说，哎呀，这个说到时差的问题，我也调整不过来。其实我告诉大家，我也去过有时差的地方，根本没什么问题。 其实 迅速可以调整过来。 调时差是这个事儿，其实还它是有一些矛盾。为什么矛盾呢？就比如说你去一个目的地，你玩10天，你可能呢，你花2天的时间，你把时差调过来了。当你完全适应了目的地以后，又到了你回国的时候， 再2天。 对，然后就你这边调到你。 到了回到国内以后你还得再调，因为你回来以后实际上你已经完全是适应目的地的时差了， 所以大家都了解那些辛苦的 KOM 一回睡一天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就是睡一天。现在很多人都录音频，每天录视频， 对对对， 直播也很方便， 做一什么 vlog。 对， 哎， 大家非常非常的要去这个吸取精华的时候呢，要给他们点赞。真的，我作为一个主持人，我要因为身边有很多 KOL， 他们很辛苦，然后做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体验。然后比如说有些朋友发一些微信公众号，大家如果真的可以去奖赏他们的话，就奖赏他们一下 啊， 是不是？我就打赏他们一下，礼多礼少自己决定嘛，对不 对？ 五块二百，不少不多，对不对？你可以去打赏他们啊。作为一个倡导，其实作为爱尔兰呢也可以去，当然十一首七天的时间，我看到这个菜单当中还有几个地方，比如说卡塔尔，比如说日本的一个地方， 对， 因为先说日本，因为日本是离我们咱们比较近，时差也没那么多， 对， 然后作为这个出国的出境的目的地前三强里，日本永远排在前三位， 对对对， 不可改变的事实。今天我们要会说日本哪个地方，大概哪个城市， 这个我就是像日本的一些大众的地方就不给大家推了。今天推 大阪啊、东京啊、京都就不说了， 今天推荐一个这个比较小众的地儿、白川乡。 白川乡 对，周围的话其实很多朋友他也是很想去这儿了。 白川乡大概的感觉是什么样的？白川乡 它就是你先听白川乡，它我当时听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感觉上 古朴， 有点像白海拔村，但实际上它跟白海拔村还真是有点像，就是感觉上就是这种非常古朴的小村镇，它当地的这种文化呀风格啊其实非常浓郁， 建筑物也不像东京那么高， 对对对，它的那个对它的建筑实际上就是这种合掌的形式，它所有那个房子是合掌的形式、看上去、然后它都是一层一层的这个草搭上去的。为什么说要叫这个合掌村呢？可能一方面是因为它房子，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它就是村民之间它的关系非常融洽、比如说你家的房子到了需要修缮的时候，因为这种房子的话它可能时间长了它会漏雨嘛，它就是说可能全村的人都会过来帮你，比如说帮你放一些草啊，或者帮你打一下架子啊，这样子 还是 非常的融洽。 对， 对对对，非常融洽、互帮互助，对，这种 民风可以体现出非常的淳朴， 对对对， 而且也特别的友善啊。 对， 到达这个地方的话怎么去完成，比如说从北京走的话先飞到哪个机场？ 先飞到名古屋比较方便。 名古屋， 对，飞到名古屋比较方便、从名古屋的话还可以就是坐车过去，或者说是就是可以自驾过去，然后也有这个当地的大巴、但是不太推荐大家就是坐当地大巴，因为我们当时去看了一下大巴的时间还是会比较的固定，可能你、比如说对选择少，因为这个地儿相对来说它还是偏小众的、所以建议大家去了那边比如说你可以选择这个包车这种形式。 好的好的， 就当地的他可能对路况也比较熟啊，带着你过去比较好。 对 对， 我们了解日本啊、哪里都好，消费比较高，对、比如说在东京打个出租车就会贵得让你瞠目结舌。 这个 地方就没有像东京那么的、让我们觉得非常拘束， 对 吧？ 对对 对，没有啊。 其实那天还在跟朋友说关于打车这个事儿呢。 对对， 打车这事儿是这样的，就是为什么说这个在东京在大阪打车非常贵， 太贵了。 其实他们是鼓励公共交通的， 哦、 所以他们就对他们就故意要把这种，因为他觉得你打车你是占用了这个道路上的私人资源， 是的， 所以就建议大家都采用公共交通，比如说像什么这个公交啊、地铁啊这种形式比较好一些。 原来是这样。 对对对， 他们是这么想， 嗯， 其实他们应该更制定一个完善的法案，比如说作为外国友人来打车的时候呢是外国友人的价格、 对对对对对，这个还真的是更加人性化， 这样就更人性化了哈。其实我们觉得日本的服务非常的到位，让我们觉得有上帝一般的这种顾客的照顾哈、体恤。当然作为一个那么淳朴的这样一个地方、那肯定服务是更好更优质， 它服务非常优质， 对吧？ 服务就是优质的让我觉得都有点不好意思。 举个例子，举个大概的实例， 你看啊，比如说我们在白川乡里面我们有去一家这个百年的鳗鱼店吃饭、就鳗鱼饭，吃鳗鱼饭、对，在吃鳗鱼饭的过程中你会发现这家店呢它所有的服务员全都是老人，他给你端上来这碗饭的时候他那个背就完全全都是驼着 的， 然后你看了以后你就觉得哎心里面有点不舒服，所以你得赶紧快点把那个饭 拎过来放到 接过来，对对对，就这种，所以他们这种老龄化也是非常明显的， 对吧？ 嗯 嗯，那听上去节奏是很缓慢的一个地方， 对对对，节奏非常慢， 东京大阪那么赶，对 对 吧？ 而去了这边的话可以去赏这个秋景，秋景也是非常美的， 秋天、 如果哈是遇到了下雨其实还算是自己运气非常棒。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遇到了下雨以后它会有这种就是云山雾绕的感觉， 彩虹也会出来， 彩虹我们上次倒是 云山雾绕， 云山雾绕的感觉就是这样的话，它整个你拍出来的照片它很有层次感。 对，很多人喜欢看日本的小众电影， 我觉得这个地方如果拍一个日本小众电影，比如一家的生活呀， 对对对对， 然后那种感情的、情感的这种系列的电影，非常值得人去慢慢的去看哈。 对， 而且到了日本，其实日本有很丰富的元素，饮食上啊，住宿上啊，就是购物啊，就是吃喝玩乐娱乐，由日本不同的地方都可以满足。而在这个地方呢，消费的物价结构应该比大阪、比京都便宜很多，对吗？ 对对对，它其实就是消费来说的话，你吃啊还是便宜的，但是住的话还是相对贵一些。 住宿竟然贵，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它河长村的这个接待力是非常有限的、 哦， 你去住的话是直接住在村民家里面的 民宿。 对，它其实是全部住在家里面， 全都是民宿。 对，全都是民宿， 酒店很少。 对。 哦， 酒店的话，我们上次看了一下，基本上是没有找到。 哦， 我们当时是没有住， 住在当地人家里头。 去了以后看了一下，拍了一下照，然后又走。 它属于日本哪个部分？就东西南北属于哪个地方的？ 这个的话，就是可以算在这个中部偏东的位置吧，因为名古屋已经是日本的。 哦、 那个中部了嘛？ 哦哦 对对对， 那比如说你想，箱根有温泉，镰仓有什么那各种的学校啊，篮球飞人啊、那种，那东京有很多爱情故事，大阪吃的很好， 对对对。 那这个地方大概的特殊的符号就是田园慢节奏， 它其实的它主要是这个淳朴的民风、 哦， 它会就是更加比就是其实日本的民风它本来就挺淳朴的， 对， 但是你到了这儿的话，你就能 接地气的那种， 非常的那个，对， 打引号的乡下人。有点那种感觉。 其实你会发现在日本乡下反而比城市更加 干净。 对 对对，好玩。还有就是你刚才说那个百年老店的鳗鱼饭啊、如果这家店是在东京的话，在大阪不得了的，肯定贵得要死。 对， 这边便宜吧？ 这边还是挺便宜的。 哦， 对， 很便宜。 我们大概好像吃一碗的话，大概花了两千日元吧。 那除以十差不多。 对， 是除以十吧？现在 除以 多少？ 两千日元的话，大概是100块钱的样子。 对，那二十。 对对对， 二十，一百二十。 对， 很便宜啊。 对， 鳗鱼 价格其实，而且它那个鳗鱼饭非常好吃，它给你做啊， 多汁的那种， 还是那种套餐的形式，给你端上来，然后有这个饭，有汤，对。 说的都好像再去日本玩哈、现在好多都是几年免签的那种哈。 对对对对对，现在签证也非常 方 便， 大家尽量去办一张，然后有时机去日本感受不同的日本的文化以及旅行的要素哈。当然了，再过几年卡塔尔也举办一个重要的赛事。 对对对， 世界杯。 对， 当然在俄罗斯举办之后呢，俄罗斯的经济收入啊，国民收入肯定是翻番的涨，关注度也是，带活了周边所有的旅游景点。不管是哪个城市，大的小的， 对， 受欢迎的还是不知道的，全带起来了。卡塔尔在之后的下一届，我觉得应该也是一样。当然，卡塔尔有很多漂亮的地方，现代化的地方，而且很富有这个地方。 对， 那比如说你 产石油嘛， 对呀、有油啊，家里有油啊，我们家里有海，有油又有矿，那不同的风格。卡塔尔很多元，多哈就是很多元的地方， 对 吧？但多哈除了炎热，它的服务、旅游景色也是一流棒，对不对？跟我们说几个让我们觉得心动的点的，去卡塔尔多哈的话， 这个是这样的，就是其实大家可能对卡塔尔呢，它有一个误区，觉得这个地儿就是一个中转的地方，因为你飞欧洲的很多航班都会在多哈中转。 去哪儿会中转？ 就比如说你去摩洛哥、去土耳其， 这两个 你是必须要在这转 的。摩洛哥、土耳其， 对，再包括你可能去一些什么英国、意大利，有些时候它也会转。 没有。 对， 卡塔尔心想留在这儿吧， 对， 所以待几天再走。 对，所以大家就觉得说，这个地方可能我就不用玩了。但实际上，你如果有时间的话，其实你可以完完全全，你可以飞过去，来近距离的感受这样一座这种老城， 是吧？ 对对对， 多哈是老， 不用玩了。但实际上，你如果有时间的话，其实你可以完完全全，你可以飞过去，来近距离的感受这样一座这种老城， 是吧？ 对对对， 多哈是老城， 它其实对。它其实怎么说呢？比如说像瓦奇夫老市场，它其实就是一个这种很老的，但是对瓦奇夫老市场。另外就是它还有一个这个贝聿铭的这个伊斯兰博物馆。对 贝聿铭先生， 贝聿铭先生的 建造， 对，最后一个他的一个大作。这个博物馆也是推荐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的，因为它里头的藏品非常非常的多，包括呢它大概是有个这么四五层吧，全部都是藏品。你在里面的话，你速度慢，你可以玩上一天的时间都是可以待住的。 四五层。 对对对，因为我周围很多朋友非常喜欢博物馆，去到一个地方就要去博物馆打卡。 真的？ 嗯。 我的天，这很多朋友就是比如说如果行程赶的话，大家都会觉得博物馆哈，下次来再说吧。 对对对。 但是到了多哈，到了卡塔尔，这个贝先生的博物馆 要去看一看， 对对对， 藏品无数，而且四五层的地方呢， 对， 就是爱好者的话一天真出不来， 对 对吧。 另外还是还推荐大家可以先到这个世界杯的这个地方去打卡、看一下哈利发体育场， 哈利发体育场， 对，这个可以去看一下。但是到里面呢就是尽量先不要拍照了，因 为 它里头的话就是相对来说它现在可能有一些它还要在世界杯之前它要装修啊，它要修缮啊、如果说是有赛事的话你进去，因为当时我是没有赛事的嘛、没有赛事就看到很多工人在现场就装修啊，比如说在篮球场足球场之类的、所以到了这儿的话可能也是尊重他们当地的习俗 的， 就尽量先不用拍照， 入乡随俗哈。 对对对， 卡塔尔也是一个地域性的国家，也、有一些民俗民风需要去尊重遵守哈。 对对对， 有没有提醒比如说到一些寺庙啊、到一些安静的地方的时候，我们作为着装上啊、言语上会有一些控制，对不对？ 着装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尽量是穿长袖长裤。 好， 然后另外呢就是头巾呢，对， 大夏天也得穿。 其实其实大夏天大家不要觉得说穿上很热，其实不会特别热，还防晒呢，对吗？直接对对对，还防晒。 对， 对，而且另外呢就是头巾最好也是这个 是 对包一下，这样的话就比较入乡随俗。 男士戴帽子没问题吧？ 可以戴帽子，对对 对， 对、 什么拖鞋什么的，对，清真寺也会有吧？那边有， 对对对对， 是吧？ 对， 我老觉得多哈是特别现代化的一个城市。 它其实就是怎么回事？因为 很现代化， 可能是我当时去的时候啊，去的时候它路上为什么没人呢？我后来想了一下，是因为白天太热了，这个对这样一座城市，它其实更多的大家还是有这个夜生活的，因为晚上 夜晚的多哈更漂 亮。对，夜晚哎，大家去老市场，比如说喝一杯啊，抽一下它的水烟啊，对，然后另外就是可能哎去那儿吃个饭啊之类的，就还是比较不错的。那如果说像这个比如说白天嘛，40多度、45度的高温，走在路上确实很热， 就去博物馆。 对，另外还可以推荐大家早上，如果就是心情比较好的话，想早起的话，早一点。 心情比较好的话， 对对，去那个鱼市场，当地的鱼市场可以看一下。 就唯一一个吗？还是很多个？ 其实就在它这个主干道上，主干道上的一个鱼市场，鱼市场可以看一下。为什么这么说呢？那个鱼市场是靠近瓦基夫老市场附近的，它那个鱼市场主要就是当地人，他要大清早特别特别早的要到那鱼市场上去抢这个新鲜的鱼 进货。 对，但是你会看到说，就是他其实也不能说进货，他是去那儿呢，就是买回家自己吃的。所以他想挑到新鲜的啊，比如说可能长相比较好的这样子。但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他这个城市因为很富有，所以基本上去抢鱼的都是他的管家，就是不会主人亲自去抢。 管家。 对。 管家能看出身份来吗？就是。 这个不太能看出来， 就是、 这个其实我也 是 在这个网上查资料发现的，因为我当时还挺想去这个老市场，就是不是去这鱼市场去看一看嘛，当地的那种感觉啊或者怎么样，哎，但是我一看时间有点太早了，五点钟其实路那个天还没有黑，我想我一个人去的话，我还是觉得还是就没有去，对， 天还没亮呢， 对，天没亮， 对，那建议的话，因为鱼是比较。麻烦就是赶早，必须得赶早， 对对对， 因为晚了就晚集了，就没有了。 对， 对，我去驻地的时候，我六点到，基本都快收摊了。 是， 哎呀，就感觉那个一个一个店铺里那个戴着眼镜的那个收账人，基本都是女性哈，这个小小方框里头，还非常配合，可以能照相。那到那边卡塔尔，比如说我们要求合影。他们很乐意配合吗？还是 这个的话，就是还是要征求当地人同意，因为他们对相机还是非常敏感的。我觉得比欧美国家的这个同胞更敏感， 因为 对 区域的问题， 对 吧？ 对，所以就是他们是不愿意被拍到的。你可能上去，比如说问一下，您觉得 OK 可以拍就可以拍，对， 问问哈，大家千万不要省了这一环，容易造成一些误会哈。 对对对， 说到因为刚刚说到日本刚刚那个城市叫做什么来着？那个 白川乡， 白川乡是很朴实的，很田园的。那卡塔尔那个多哈这个地方，就是人民的民风彪不彪悍？而且你的感觉是什么？就是和蔼吗？ 我觉得他的就是民风，他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和蔼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时我是在那边，我想找一个换币的地方，在这个老市场换货币的地方。但是我发现，哎，我就没有找到，我就在边上一个卖那个冰淇淋的一家店。 问他们？ 对，我就问他们，但他其实也不是当地人，他跟我说他也不是当地人，不是当地人，他就跟我说，哎，说就是在那边换。我说是什么方向啊？他就会亲自带我过去。就这种，我觉得可能仅仅是 摊也不看了。 对对对，摊儿也不看了，哎，就放那儿了。所以他的这个当地的治安，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是的，那服务行业怎么样？热情吗？就感觉就是让我们觉得有这种被宠爱的感觉。 服务行业我觉得只能说 是中性吧，只能说是比较正常，也没有说特别特别的热情，对，也没有说是很冷淡的那样。 嗯， 对， 嗯。多哈建议什么时候去比较方便？因为是延那个高温的问题，他们的世界杯往后推延了几个月嘛， 嗯、 对不对？ 嗯， 因为它太热了，球员受不 了。对， 你45度、50度踢球，那很容易中暑，影响发挥。 对。 那你建议大概是什么月份去？ 因为我当时去的时候是3月底4月份去的，所以建议大家还是在就是尽量错开这个7、8月呀，就是正值这个高温酷暑的时间，可以错峰。比如说国庆节去，我觉得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很好的选择 哈。 大家想想，有一个问题，有国庆节圣马拉人多，我觉得卡塔尔应该不会那么多人，因为毕竟是个国外的国家，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也不是特别大众的一个地方。 而且其实给大家推荐的都是一些比较小众的。 对，这些都是可以去的，坝上啊，澳门呢、啊。日本的那个 白川乡， 对 对， 然后卡塔尔多哈、嗯、还有爱尔兰的都柏林，还有另外一个 对威克洛， 威克洛、嗯、都是我们其实可以去玩的，因为时间呢就这些，我们一年啊、嗯、仅打满算，作为比如上班的人也好、 嗯、 学生朋友肯定是寒假和暑假的， 对， 那爸爸妈妈也就只能这个时候陪他们出去玩、 嗯、 那作为单身一族们 happy 的朋友们，那也就是假期了， 对， 你再请这么假期也顶多请20天、 嗯、 对吧，所以说呢一定要严选啊，1073严选目的地推荐，今天我们推荐的这几个，如果您感兴趣真的是把它可以列到你的账单当中， 对对对、 名单当中去，一个一个排扫雷，一个一个打卡，种草拔草， 对， 其实我觉得种草拔草是特别好玩的事，种草的时候有期待感， 嗯， 你努力学习工作赚足你的盘缠之后，到达一个地方打完卡之后觉得特别有收获，也很满足， 对对对， 这就是人生一个新的生命体验、 嗯、 别老在一个地方反复的旋着像陀螺一样，会很辛苦的啊， 对， 我觉得旅行是善待自己犒赏自己很棒的一个方式， 对，是 越来越觉得是啊， 对， 千千万万不要把旅途搞得很疲劳，带着任务去就很辛苦了啊， 对对对， 慢慢悠悠的，谢谢我们小溪今天的推荐， 谢谢大 家， 谢谢， 也希望大家在今天过后呢，明天后天大后天大大大大大大的直到7月7号那天，没错，安排好自己的行程，那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我们国庆见。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